竟乜嘢系潜意识？人有冇灵魂噶？社会上咁多奇形怪状嘅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系咪有得解释嘅咧？啲人话已经系科学同埋灵性结合嘅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系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嚟去到我哋最尾一节啦，我睇下呢节讲几耐冇所谓。其实啱啱我哋咩又想讲咩咧？啱啱就系想讲 CCTV B 嘅。唔系嗱，之前我自己都写过，即系未我未做主持之前，成为主持之前啊，好记得佢哋以为其实东张西望，以为啊讲个娱乐节目啊，讲啲 model， 讲嗰啲八卦嘢，其实唔系。中间佢好多政府 hidden agenda 摆入面做。 冇错。 例如咩咧？嗱，你啲大家都知明哥派饭噶啦，佢一次就啲佢冇开名嘅报纸，好小心。报纸讲咩咧？啊，因为即系明哥派饭，令到可能排队。排隊的時候就有人滋擾啦，係嘛？就覺得不應該在街派飯，因為你派飯惹到露宿者，但問題，喂，啲露宿者喺邊度變出嚟噶？喂， 不嬲都喺度， 不嬲喺度噶嘛？你派飯自然攞就係因為你政府的制度有問題啊嘛，同埋嗰樣嘢就係咩？祝福香港嗰類或者叫做而家齊心嗰樣嘢咧，佢好興就係揾啲叫做好人好事，譬如有個阿哥就係派啲麵包粥俾人啦。他就不斷煲呢件事，梁振英成日落去做呢啲嘢之前啦，但問題正正就係你嘅表揚呢啲嘅時候。就是你的政府有問題嘛，政策 你用騎 劫，你冇保障啊嘛， 你死開啦，你用騎劫埋人添， 即係有時覺得啲人好 蠢，攞埋你 PR campaign， 哇！事業有光環，你黐埋其實係你班所謂為富不仁嘅，或者啲官有問題啊！啱啱講翻 CTVB， 啱啱講單就係咩咧？即係話佢唔開名嘅就話啊，有啲飯店成去派飯俾人， 係令到係嘛嘅增加。 跟住之後主持咧就係講完之後啊，其實即係啲露宿者令到人知好煩，另一個就會嬲咩，就係叫做打完 包底 啊，其實。都不是錯曬嘅，其實有時一啲人幫人都應該嘅，唔係一次喎。咁有一次就係咩講喬巴，喬巴交俾你講。 喬巴咪佢將即係深水埗飲酒街嗰條橋上面有啲露宿者，即係橋底住得太多人啦，咁你就上咗橋。咁其實佢哋嗰條橋係冇乜人用嘅，因為其實你住喺附近嘅居民都知道嗰條橋係荒廢咗嘅，即係其實真嗰個露宿者你住得嘅地方，其實真佢唔會揀啲好多人嘅地方，因為 我深圳冇近南，我知 南昌係啦， 南昌 喺上面有好多粉紅色橋嗰度。咁收尾其實佢哋上次就專登佢哋做嗰啲露宿者咯，咁啊帶埋支 cam 帶埋成個去拍，就話橋霸，即係佢入埋 title 嘅橋霸，即係 Angela 就其實話俾你聽就係佢哋係霸咗條橋咯。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對做完咗之後，其實最後就係即係話俾你聽，其實就政府最會做嘢噶啦，因為佢哋美其名就話，總之有人關注，有人關注之後咧，就我哋要政府要收到投訴，就需要做嘢。所以其實咧，佢哋基本上就成個宣傳機器嚟嘅，即係政府想做乜嘢咧，其實佢哋會幫手做咗打咗底先，即係三番又四次，油麻地露宿者佢去搞深水埗露宿者， 即係政府係迫於無奈咁做嘅。 宣傳下先， 而政府咧就係因為輿論，所以受到壓力，所以要做世界。 其實調翻轉件事。個操作調翻轉，政府快啲輿論 做擺咗落去 啦。係啦， 咁其實即係而家即係 CCTVB 係有原因嘅，即係好似我自己 Facebook 我都開本新聞 CCTVB 嘅，即係依種即係不仁不義嗰種依種電視台咧，其實但係好無奈，香港好多人就真係。看住個電視， 佢好偽善噶嘛？ 睇住三色台。 喂，佢之前可能東張西望做啲衰格嘅，但係之前就東華籌款喎，東華籌款好興，下面咪打行字啊，陳小朋友捐100乜乜種，你送佢，等打支票自交先。喂，但其實 CCTV 係唔係免費做？佢收回成本，嗰啲藝人全部有收錢做呢啲嘢。 收錢之後，佢東華冇收錢咩？佢有 administration 係啊，佢收嗰度啲錢照賺你噶嘛？ 我直接落去俾我同我婆婆一齊開餐飯唔好， 係 俾你。 所以你捐呢啲咩嗰啲機構小心啲啦。啱啱就係你講嗰樣嘢妖魔化唔知，其實你好可能。譬如話公門嗰啲，其實而家最多就係 content 翻，譬如話啊一個乜乜新移民婦人 咯， 20000就買乜買剩咁樣，係咪？咁你有標題，喂，唔好咁蠢咯，即係話你，即係有啲人啊，唔好咁蠢啊，嗰啲假新聞嚟嗰時就話寫公門幾錢幾錢， 你望完咧新聞，你俾5秒鐘消化， 你諗諗先啦，係嘛？ 即係有時就係你同埋好簡單啫嘛，你錄啲臨場新聞，其實你望一望下面嗰個 乜乜零一啊。 你下面那些出處一望就知道本來精怪的、其實不要 share 啦，你想清楚。但很無奈地香港就是很多人就來、新移民話題，新移民話題就很容易煽動的， 中港矛盾 的東西一按就是這樣 share， 但其實 幾秒鐘而已， 人又不會澄清。 2016年牛津的最佳香港字典最佳的叫 Post Truth， Post Truth、每一個地方都是有的，這個 Social Media 其中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很多人會因為自己的 agenda 而家可以有百萬個 proxy site， 然後抌啲咁嘅料出嚟俾 content farm， 全部係有 agenda 嘅。OK， 咁啲人就會好簡單，因為本身你已經係，我覺得 Facebook 啲人咧就好時會入咗一個 group think 狀態，因為我不嬲嗰係嗰班人啊嘛。然後嗰班人一抌出嚟嘅嘢咧，你唔經消化，你覺得係啦， 係啦，抵死啊！ 大家都嬲啦，呢一個又話係啦，新移民係咩、人係咩？ 人加一句、 就一人加一句，一人加一句。其實根本上你完全係去 distort 咗一個真實嘅情況係點樣的、完全係你自己對呢個社會嘅了解係完全因為呢一班人所講嘅嘢而去製造出嘅假象，其實同真實係冇關係。 其實即係我哋有陣時出嚟都係做社會運動嘅或者區嘅人咧、你同傾偈，你可能側邊有人個師奶，佢滿到香港，其實佢落鬥落嚟嘅，佢都出嚟有人出嚟佔你。其實唔係話新移民睇到你咁多比例話，譬如呃咩中援嘅，唔係好多你見到茶餐廳做嘅洗碗啲，全部都有咁佢新移民嚟噶嘛。其實最慘就係咩中港家庭咧，啲香港啲男。撲街咧，老夫小妻嗰啲，譬如我阿爸有個 friend 就係六十幾歲仲娶個老婆落嚟，跟住生完之後咧，佢自己退休，個女人走去做石橋，跟住佢仲衰到即係中間仲打女人入城。其實呢啲係自己啲香港人造成問題嚟噶嘛，你唔好即係一方面就偏曬香港 啊嘛。同埋嗰啲即係你，我覺得已經係好 arbitrary 去話啊，邊呢啲係香港人，呢啲係打女人咩咩咩。因為首先即係我諗你睇前廿年已經唔係咁啦，或者嗰班人本身佢可能都係內地落嚟嘅咁樣。所以我當然明白是很容易、即是當社會是很不公平的時候、很多人都是需要有一個 scapegoat、新移民的問題、他們是殖民是吧、不可以 我相信、中共政權是的而且確有殖民政策 講了的了那件事 這件事我非常相信是的但是既然是事實的時候除了我們爭取政策好像很難、那他落到來那就怎樣呢那你是不 是跟他們劃勢成水火，那我就是香港人，你就是鬥人，我死你看打死你。 這件事想說什麼，就是之前 那你到最後你將他們 push 去一個地方， 而且上星期不是說即是三個港女說吃鮑魚在即台灣裡面那裡、那些人初頭就是男組出了個譯音是國語拼音普通拼音，那些人即刻哇執到寶了狂 share 先，但原來跟車太貼賴嘢啦，原來係嗰個記者自己自把自為用咗一個普通嘅拼音做嗰個英文新聞啊嘛，然後之後報咗，哦唔係，其實香港人同埋有啲人即係報料，原來大報咩乜咩咩組就話呢幾個女仔係香港讀書嘅、識佢哋嘅，咁啊賴嘢咯。啱啱就褪翻落去，啱啱嗰樣嘢就係妖魔化問題啦。啱、其實就係講好多啊，其實話呢啲，我就而家成日講，因為我次落去社區即係會幫人畫人像，啲阿叔傾偈啦，個叔唔係有錢嘅，佢話。其實那些人執紙皮那些很有錢的那些阿婆下分鐘屋企百幾萬叫下來為興趣的啫，我說心想想講粗口，但我在學嘢嘛。 這句說話呢、大家你總有身邊的一些朋友 實講這些的很興的，因為 但這句說話呢不知道為什麼洗腦洗得好的、 其實為什麼呢，就是之前刀關冇 罪justify到自己什麼都不做嘛，不 其實是、但你很奇怪的，這句說話呢執紙皮為興趣，他是 為興趣， 他有層樓揸手你不用關心他的了，為興趣而已。 其實這個呢 整個 package 咁嘅， 咪點啊咧？刀關無線，因為之前唔係東張西望，再之前嗰個叫咩啊？嗰、個叫咩咩乜鬼嘅節目，類似嗰樣嘢，咩城市追擊、都有做過安德尊咁樣啊，有個婆婆每日都執紙皮，跟住哦，原來你個婆婆係富豪嚟嘅喎，咁樣同埋啲報紙會將啲啱啱嗰啲好 juicy 包裝咧，唔係噶，佢啲人覺得。其實我好多咁樣，佢即係叫做咩咧？以偏概全嘛，以為呢一個婆係咁有錢嘅，就全部咁樣啊嘛。即係啱啱就係講你話嗰個媒體嘅威力就呢一樣。 就算 係。是是 啊、那就怎 樣呢、 就算是又怎樣呢，是不是代表這個人不值得關心，這個人不值得跟他傾偈， 因為其實我們 是又怎樣 呢，平時呢網上呢、就是、有很多人就說、喂老人家、很有錢的、你不用關心他的、其實我們平時我們都費事同拗拗到口臭即是、 原來這個世界要生存就是錢的， 因為我 這個社會就是 錢的，我們就是很簡單問一個問題我們落到社區其實只是見到老人家的年紀數字咯、咁我會問翻你，你會見到咩數字咯？即係點解見到一個老人家十隻手又執到變曬形、捆曬邊，你會諗起錢咯？你會點解會見到一堆紙皮，你會諗起錢咧？ 同埋就算佢真係我有發生過，譬如我哋做家訪嗰啲咧，我哋都要 BP 工嗱。你可能過嚟，你以為是物質嘅，即係俾啲物資佢，你上到去佢可能住嘅環境比你舒服㗎。但你要記得。 首先第一件事上到去咧，係同佢傾偈咧，各樣嘢咧，你已經俾到一種額外嘅嘢佢噶啦。係，依個先係重點啊嘛，人與人之間嗰種關懷嗰種互相嘅信任、互相嘅溝通，呢個先係重點啊嘛，而唔係話你去施捨呢樣，因為人哋用施捨嘅角度咪會用錢嚟衡量殺所有嘢咯， 一定係跌落個氹咯，係啊。 我一定要係俾我弱嘅人，我要幫你，我喺你上面，所以我係施捨俾你。誒，你有錢我幫你做乜鬼啊？你幫我好撚過啦。 即係其實呢啲真嗰句啊，呢啲如果用咁嘅心態咧，唔做好就做咯。 嗯， 因为听嗰句消费弱势社群咧系一件好鬼核突嘅事。 但系我觉得反而呢一个文化咧，就系香港最根深蒂固嘅文化。 喂，呢个咪谂翻梁振英咁样啦。之前佢选嗰阵时，咪何启华带佢天台屋嘅，咁去探访嗰啲叫做龙屋又好，嗰啲叫咩僭建啊咁啊，哇，几关心社层啊，咪基层啊，呢啲其实都系消费紧衰弱势社群。但系问题呢啲人就你有份造成噶嘛，系嘛？其实啱啱倾到呢个最尾想讲就系咩咧？其实有除咗Benson 讲话，其实我哋要即系我哋代点火柴啦。其实我哋个人层面点做先，其实大旧你哋会点做先，或者其他啲区咧， 我哋 除咗啱啱就 Benson 咁做法，仲有咩做法咧？ 我每个区有啲唔同嘅，我哋嗰区我因为我哋之前选过啦，我哋都知道其实贫富悬殊系好厉害，即系所谓山上山下咁样讲。咁啊，一开始而家就有个西区服务队啦。咁我哋上个啱啱 西友八服务队， 12月31号西友 新嘢 啊，点钟咁就成班都成十零个度咁坐喺度开会倾下，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去做？咁我哋本身系想做一个 app 嘅 platform 嘅，咁但系我哋知道有啲弱势，真系弱势社群，佢未必会有呢啲嘢。咁我哋都想其实去同佢多啲沟通啦，搵佢哋啦，甚至可能即系倾到个位就系大家觉得。唔係應該係去俾嘢佢咯，嗰個角度就係應該其實可能佢有啲更正嘅，佢可以分享翻俾我哋，而從而俾到佢一個喺一個社會入面或者一個社區入面一個俾人重視嘅感覺咯，同埋俾到佢一種即係我哇，其實我都係即係好有用啊，我有好大嘅存在感，其實我都可以為其他人帶來歡樂嘅，即係我哋第一個假設就係、是。你唔好以為你係邊個，你唔好憑咩？我哋第一個係分享，因為我自己都唔買嘢，有陣時梗係自己都會補啲落去啦。咁但係嗰、那個，但我哋都好重視係分享啊，社區資源共享分享咁樣。我哋會用 app 啊，會用其他角度去做啦。咁但我相信唔一定係第一個方法，因為我覺得啊，我做 app 第一係 scalable 少少嘅。咁我哋都有少少政治嘅原因，就係、是、因為我哋覺得如果 app 除咗即係除咗。所謂的強勢弱勢之外，仲有好多 flag 嘅 structure 噶嘛。譬如話我屋企咁係我我養狗嘅，咁嗰個姐姐又係養狗嘅，咁然之後擺佢個狗酒店，點解我唔帶佢俾佢養咧？咁之後佢又可以俾個星你喎。咁但係我哋要求嘅，喂，我幫得你，你要幫翻我嘅喎，即係 pay for 你幫第二個人。咁樣去做落去，我哋希望可以帶到一牽一連 pay for 一種社區互相關懷嘅感覺，亦都係其實去到最尾，你問我。就算爭取即本土啊、民主啊，爭取呢啲所有嘅嘢咧，其實都係次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一個只係講緊一個好虛嘅目標。 頭先你講係可能民主虛嘅，都係為咗想大家 都係即係一個佢係一個 tools， 佢係一個 貧富懸殊嗰樣嘢， 係咪？但係其實令到我自己最心入邊會繼續想做社區、做社會嘅，就係頭先講過啦，就係遇上嗰種突然其實覺得好有。人情味的感覺，而曾經 我屬於自己，呢個地方屬於自己， 呢個地方屬於自己嘅，呢個真係真本土啊！你問我係咪真係話我哋要將本土係變成我哋呢啲人係本土，佢哋唔係本土，我都唔係咁樣咯，而反而係真係呢個地方係屬於我嘅，啲人民就係大家，我哋都係自己人，咁我係要伸出我嘅手去同你即係做朋友咁樣，大家嗰種即係英文講 camaraderie 嘅，係好重要。而亦都係講真，最主要繼續仲有原動力去做落去嘅，唔係好似我都係一個金融揾錢噶嘛，我都係成日都有好多有錢人喺附近嘅，咁我不如花多時間揾錢唔好咁樣。咁但係其實就發覺，如果淨係做嗰啲喺嗰個 circle 度咧，你會好快就會對呢個世界嘅 perspective 係錯曬。 但係錢揾唔曬噶嘛， 好錯嘅。你話翻去社區，你睇翻第二種感覺。我永遠都唔會忘記從坐喺度凍凍地食住碗面個露宿者望翻上去嗰種感覺，同埋平時喺中環嘅地方上到頂樓 high 啲嘅感覺。其實你望邊種感覺，我 enjoy 啲睇時間，其實差唔多。 你見到呢種生活好詭異噶嘛？ 好正啊！ 個反差咁大啊！ 即係你直情天堂，又有於天堂同地獄之間啦。 係啊， 即係你大家即係我都喺即係 office 都喺中環十幾年，即係你見到中環嗰種畫面，大家即係行嘅時候，你唔會望其他人嘅，總自己向前行。 係， 但係嗰種冷漠，你冷冰冰，同埋你落到真係社區接高山嘅落社區係完全唔同 的。我試過就係咁樣喺康國級開會，出嚟搭個巴士，翻到屋企樓下佢對面嗰個地方就佢買支馬精坐喺度，同佢食個面咁樣。嗰種感覺係好精神分裂，好，但係亦都覺得好正，你都覺得好正就係，其實我都睇緊呢個咪香港， 同埋你係感受緊即係生活緊啊嘛， 係啊，生活 個生活個社會啊，即係同埋我自己咧就係明白到社會即係貧富懸殊係有嘅，咩社會都會有嘅，即係就係個問題就係你大家你落翻地，你真係願意你落翻去社區度，你真係落地行咧，其實你係完全係感受到呢個地方，即係我哋大家差唔多年紀，土生土長，自己呢個地，你愛呢個地方，你就自己用會行動去回應咯。 同埋到最後就係我覺得你會開始唔會再用錢去衡量。你香港是很喜歡用錢啊，你做什麼 東西啊，揾幾錢啊，住咩樓啊， 你揸咩車啊，永遠是用錢去衡量緊人嘅。但我一路都不覺得錢是可以衡量到人，尤其是在香港這個地方，很多時候你有錢是不是 100% 是不是你自己的能力呢？不是的，okay？ 這個社會有很多其他不同的造成這個這樣的營商環境，你才有這樣的機會去成功。如果不是的話，如果你自己永遠都是自己一個的話，我看沒有一個發達的，你發達的原因就是你在拿人家的錢放在你的袋子嘛。我很明白這點， 我們總說話這麼阻的，為什麼做生意的， 唔咁我事实上我都系，我做生意我肯噶，我系攞你啲钱包落我袋度啊嘛，我唔会，我可能好清楚啦，我系摆到明肯噶啦，但系起码要知道呢样嘢啊嘛，有好多人知道咗呢样嘢，仲要 justify 俾自己啊嘛，嗰度先话鬼突啊嘛，系咪先？就话啊唔系啊，呢个社会定律就系咁噶啦，咁系，就算个定律系咁样都好，系咪代表你唔需要关心下其他人咧？或者我唔觉得需唔需要添，我自己 enjoy 呢件事得唔得？或者你未做过之前，你可能觉得诶咁戆居，其实我好 enjoy 噶。或者我自己 戇居有咩所謂啫？ 係啊， 個過程開心 咯。我自己去做啦。 其實社會上面啲人太正常啦嘛，即係 所謂正常 啦，都係括弧正常啦。咁其實 大部分 就係少少，即係正常人係大多數，括弧正常人大多數，傻人係少數嚟。咁其實我自己即係點解持之人去六年啦，差唔多嚟緊三月六年啦，即係。其實我哋就希望社會上揾翻一啲傻傻的人。 喂，其實啱即係講你講揾啲社會人，其實點揾先？係咪你即係主要靠 Facebook， 即係自己揾你？ 網絡上面咯，即係其實每個人都有傻傻的基因嘅。咁你只係傻俾佢睇，咁你傻嘅就會黐埋一齊㗎啦。即係每個人有一種 黐黐外外鎖馬台， 即係每個人有一種磁場咧，其實就會吸嗰班人出嚟㗎啦。 啱啱啱。 咁所以其實我成日都每次嚟行動，就算好似平安夜咁樣，今次二百幾人咁樣，咁我都會同佢哋講嘅，我會淋佢冷水嘅。我話完咗行動之後，行咗出去依個街之後，你哋大家會變翻正常人嘅。大部分 嗱就呢班人，我睇到上個 堆啊，但係 好多啊， 但係你我每點解要花咁多時間搞行動，就我希望咁多人裏面我揾幾個出嚟嘅啫，即係我揾幾個有啲傻傻嘅基因出嚟，你繼續喺社區願意發傻嘅時候，你去感染其他人。咁其實每次都會鬧到一啲出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一路向外擴散。其實我可以咁講，去到今時今日，社會上有幾多行動者我都唔知道，甚至乎而家我哋去到進展另一個階段咧，就是、去到網絡傳染噶啦。 單一行動者咧，佢可能 係啊，因為其實由頭到尾，我哋即係強調一樣嘢，我哋係一盤散沙啊，我哋唔係要做石頭，所以我哋每一個人一粒沙向外擴散。 我講咗俾你啦，你啲貨其實燒咗俾一個 friend， 我 friend 之前就跟你落去嘅，佢同女朋友落去做完之後咧，佢之前完單。前一就漏喎，佢自己一個人做話，平時分享我做咩啊？我係派嘢，唔係佢同啲長者傾偈。結果我又唔得閒，佢自己落咗去佢附近同啲長者傾偈，已經個火燒咗啦，已經開始。 係啊，就係咁 燒咗。嗱，都燒埋我度添啦。 其實嗰段 你啊落去， 我冇落去，我唔得閒啦。 因為嗰段時候好得意嘅，即係你原來咧嗰種火種咧，你傳咗其實好多時啲人咧以為我係行動嘅 leader，其實我只不過係行動發起人，發起完咗就啲火咧傳開咗，其實每人放緊個火係自己嘅，所以其實佢哋自己身邊感染自己身邊嘅朋友，一路一路向外傳開，其實所以其實大家只係放翻自己嘅火咯，因為你落到社區咧，聽每一個故事，見到每一個老人家。都是不同的，而我們在我們眼中每一個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們本身你關心他們，其實真的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還有你聽眾可能覺得，可能你哋可能見到啲畫面就係攞一沓券去派啊，咁唔係個個聽眾或者大家都咁富裕咁啊。如果冇錢啦，咁我點樣去放？ 好簡單嘅啫，好簡單嘅啫，真係強調唔係派物資行動啊嘛，我哋唔係歡樂滿東話。 好簡單，屋企每個人都應該有個米缸嘅。 嗯， 好簡單，你揾個密實袋包住，一個月有30日，你夠膽嘅，你自己轉頭，你要喺個米缸度畢30包米，細細 pack 嘅啫，唔使多，即係一隻手掌揸住，白凍嘅一凍。揾張紙仔寫住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寫個福字啊，寫個滿字啊，老人家最中意嘅，就喺度你擺屋企一棟，你每日出門口翻工放工拎住一包出門口，你去分享俾一個老人家，一個月之後你要接觸30個老人家，你聽到30個故事，你將呢啲咁嘅故事拎出去，可以話俾你聽，成本好低，你買包喺超級市場買包5kg嘅已經足夠你一個月喺度 share 出去嘅。但係其實嗰包米咧，其實係你換來嘅故事咧，可以話俾你聽，你可以改變自己人生。即係你將自己人生嘅成個軌跡可以完全改變。因為我可以話俾你聽，依幾年其實我自己生命軌跡改咗，其實好多身邊嘅朋友都因為行動去改變佢生活方式，無論價值觀又好，一啲意識上又好，對一啲社會上嘅敏感度亦都強咗。咁所以其實我哋就係令到社會更多人關心呢個地方，因為我哋愛呢個地方。 其實啱啱你講嗰樣，即係關心社會或者關心自己嘅人嘅住嘅地方咧，就係其實可能做社區或者我哋所謂追求民主嘅人就想咁樣啫嘛，係嘛？即係講嚟講去，你去愛地方，你自然去關心個社會，即係想去叫大家充權啊嘛，係嘛？其實最尾我想特舉例子就係咩咧？其實除咗啱啱你話你自己做嗰個所謂即係舞台台去放光行動，其實有啲人咧叫一個叫做咩咧 ？The Street Store 嘅，原來喺呢個即係叫做喺南非做嘅。點樣啊？啲人就係揾啲紙皮。紙皮就有個窿咧，穿件衫落去。譬如有一個嘅手腕嘅物體啊，就一個形狀啊，就掛喺街邊啊。譬如一埲牆，佢咪有個鐵絲網喺條繩楞住咯。跟住啲人俾嗰啲所謂嘅可能有需要嘅人就行，好似 shopping 心態。有陣時你覺得啊，我施捨啲衫嚟俾你，佢而家唔係，等你自己去揀一鞋啊，有衫啊，有啲其他衣物啊，就可能去揀個。即係咁樣會令到嗰個心態舒服啲咯，同埋一個叫做咩盛食當做，同埋一個叫做遊街實驗就係咩？佢哋有個地方咧，即係嘅古蹟嚟嘅，就 open area 啦。咁大家街坊就喺附近，譬如街市嘅麵包鋪，啲麵包你啲麵包做唔曬噶嘛，同埋街市送，譬如你送我送俾，或者唔靚嗰啲菜嘅，就攞嚟煮咗大家食。 係 佢做咗呢樣，即係可以消化到嗰啲叫食餘物資之外，仲有街坊喺嗰度變咗同佢關係，變咗一個公共地方，同埋佢有次試過請印度人咧，少數族裔亦都可以融入翻個社區啊嘛。其實好多人在做緊用緊自己方法去做緊社區嘅嘢，唔係話可能話你依套或者你依套或者我依套，冇噶， 係百花盛放，你遍地開花。其實你社會上即係好似就尤其是雨傘之後，大家冇出路，其實大家自己就揾自己覺得自己擅長嘅嘢。即係有啲好似嚟喺西環嗰度，我有啲戰友喺度剪頭髮嘅，即係每隔一個禮拜就落去剪頭髮，幫啲老人家剪頭髮。咁其實你冇啊，其實每個人你俾波夾剪，我唔識剪噶嘛。咁但係我調翻轉。他哋有能力，佢咪 group 一班人。 佢最好就自發添， 係 唔好即係唔 使噶啦。而家唔興大台，真係唔興大台啫。即係我 同埋大台都未必好。 係啊，你自己每個人代表自己咯。你願意參與嘅就揾一啲朋友出嚟，願意一齊行。冇啊，好簡單。你由一個剪頭髮，兩個、三個、四個剪頭髮， 行得啦。 好簡單。你剪緊頭髮，我有啲朋友，好似我哋上次喺橋底剪頭髮，咁突然間有個朋友即係佢平時未落過社區，佢話我做護士嘅，我識量血壓，可唔可以幫老人家做身體 順手係嘛？ 直情開張台喺度量血壓， 同我嚟啦，幫你搞埋咯， 幫你搞埋咯。咁其實變一檔變兩檔，咁收尾有啲地攤變埋出嚟，拎啲衫出嚟，然後整埋糖水，整埋小嘢食小食，然後有人影相咁樣，幫啲老叔影相。咁其實成個社區咪成個好開心嘅社區，咁其實嗰樣嘢係好隨機，完曬之後大家拜拜，咁再嚟過咯。 係啊，同埋分分鐘每一日都會有啲自己自發嘅人可以食下飯啊，或者默嘅同佢吹下水啊，一齊夜晚可能捉下棋啊。其實係咁啫嘛， 每人都做到嘅。 啱啱就可能 好基本， 嗰啲可能就係一個叫有機嘅叫做發展啦。即係我叫發展，唔係政府所謂嗰啲科技發展你要破啊。但係而家呢個係積緊人嘅網絡啊嘛。之前最恐怖就係好似李隆街嗰啲咧，即係你整個街坊有個地方有個叫大家有個人際關係，但係而家就係打散咗之後重建。 其實冇啊，而家喺社會上即係嗰種富裕，即係你見到全部係牙籤樓，一棟棟市區重建咗之後，係破壞曬成個社區網絡。係 啊， 咁個網絡其實就係我哋希望用我哋嘅力量去慢慢編織翻出嚟咯。所以其實我哋例如我哋啱啱講漏咗就係例如我哋買嘢，我哋係會用我哋物資咧會落翻喺啲生活上弱勢社群。但係咧我哋付出嘅金錢自己買嘢咧，我哋要強調唔俾幫襯大超市嘅。我一定係要話俾你聽，你只可以喺啲 小店、小鋪頭，或者係領匯嗰啲細鋪頭嗰度艱苦經營。其實希望嗰啲金錢落翻喺啲經營艱苦。咁其實慢慢令到，同埋我哋落到去社區嗰度咧，我哋會同啲小老闆講話，我哋其實專登落嚟幫襯你嘅。例如我哋會，我哋有個叫火藥庫啦，咁我哋收啲藥物啦。咁我哋就專收一啲看門口藥物嘅，冇攞油。咁例如舉個例，我會叫嗰啲朋友，你唔好去嗰啲閃閃燈自由行嗰啲藥房， 千祈唔好。 你就幫襯嗰啲嚟殘殘舊舊，就嚟好似就嚟執笠嗰啲咧，老人家看咗幾廿年鋪，咁你就幫襯佢。我試過落到去咧。告訴你，我去到黃大仙一間店鋪頭，我哋拎啲錢落去買3000蚊藥。咁你其實好人好似你唔會買咁多藥。 啲佢哋咩事？ 咁我老闆就問你，你做咩買咁多藥？ 係咪水貨啊？ 咁然後我話其實我話送俾老人家嘅。咁個老闆就佢，你諗都諗唔到佢咁講。 計平啲俾你 佢話係計平啲咯。佢話佢唔係計平啲咁簡單，佢直接喺櫃桶底拎張單俾你睇。嗱，依啲鑊落油依啲藥咧，我用 成本價賣俾你。 咁我就同佢講，我話我唔得。我落到嚟，我係支持你哋繼續生存。如果我要你平俾我，我接受咧，我會變成剝削者，我係變成剝削你哋。咁所以其實咧，老闆就喺度望住我喺度笑一個。我喺度開咗幾廿年鋪頭，我係未有一個人話俾你聽，話俾佢減俾你平，而你會拒絕。咁其實老闆我堅持咗，因為咁老闆唔會掙扎啦。咁其實最後我將呢件事擺咗上網之後咧，啲身邊嘅朋友。有埋地址咧，就拎住啲錢，去買藥咯。 揾個老闆買藥， 揾個老闆，揾個傻老闆去買藥咯。咁其實你其實依種關係咧，唔係錢噶啦，係個社區網絡嘅合。而依樣嘢唔係用錢去衡量。 我想問我最尾就想請教兩位，啱啱即係可能水貨社會發展啊，佢啱啱將好多老店文具鋪，其實嗰啲你大家知啦，嗰啲士多唔係士多咁簡單嘅嘛，士多其實係街坊聚集。我以前我哋可以細個，可能我媽買豉油，咁啊衰仔買到士多玩咯，或者同啲貓玩咯，或者叫一個變到托兒所嘅嘢啦，係嘛？第一就係呢啲慢慢淨由呢個地方剁埋冇埋喎，咁點搞咧？淨冇咗地方，冇咗空間，點同佢玩咧？ 我哋个区还可以 嘅，你个区得，你个区多斯达啊嘛，但系你见到天水围嗰啲点搞，全部都啲领展领汇嘅嘢， 天水围新发展区啊，将军澳都冇得搞嘅， 冇得搞， 咪自己用笑翻政策咯，搞翻好有啲，真系个区又变成个感觉咯。 而家都有破口嘅，即系好似阿小丽老师佢哋搞，一路搞紧即系市集啊嗰啲嘢，小贩啊，咁其实你见到开始慢慢推咧，由政府系铁板一块，到慢慢开始。自己都研發，佢自己今年都搞啦。 因為我覺得係其實小灣依啲係有得搞，因為依啲你軟政策你又唔係搞到 個即係你啲唔係講政治咧，即係唔係嗰啲公共政治嗰啲咧嗰個層次咧，依啲民生嗰啲， 即係佢有最中意講啊嘛，民生無小事啊嘛，我嚟講咪搞民生事咯。 我同埋好似聽講今年新年會搞翻嗰個墟市嘅，喺嗰個深水埗附近之前不都有噶嘛，即係之前數過兩路數檔，而家會傾緊搞翻嘅。咁當然建制派嘅領緊，我哋都贊成嘅。 而家梗係簽埋去贊成㗎， 唔係拉埋落水最好就即係建制咁，你民建聯嗰啲，你拉埋落水俾翻個 credit 佢，咁佢會即係講緊呢啲民生嘅嘢，真嗰句，你放鬆少少又有乜？ 即係大家係咪一定需要即係去到咁樣就哇？你係 冇份，我哋唔嚟玩嗰個民建聯份， 即係最後大家都香港人啫。 喂，傾到呢度差唔多啦，即係喂，多謝 Benson 先， 喂， 多謝 Benson， 我都傾唔曬嘅 ，thank you。 遲啲咁啊，其實好多古仔 skip 咗冇分享，其實想同你。啱啱我傾過個原來啲故仔，啱啱你話買藥油咪，我未聽過嘅，唔知嘅。如果其實大家想揾你咧，好簡單，你 Facebook 打 Ben 新真一，肯定第一個就係你嚟，我打 咗 你。 綠色個， 綠色嗰個頭像啊嘛， 天空之城個公仔， 機械人係啦。喂，同埋即係又嗰句，如果大家想上嚟，譬如有啲咩故事分享，或者做區，或者你做職管就 PM 我哋啦。喂，同埋最尾一個就係。多謝大家，因為街好多之前人都見到聽眾叫我哋加油嘅，因為我呢啲咁嘅節目係少嘅，即係一網台咧，同埋即係我哋之前都講，我哋50集啦，我哋成日其實做呢個節目初衷就係串連翻唔同做區嘅 人咯， 同埋大家可以互相借鏡抄參考，同埋頭先 Benson 講啲方法，大家都可以自己試下。其實我覺得你同陌生人接觸真係唔係咁難， 唔難嘅。 有陣時候就算啲好簡單咧，你同人推門咧， 係啊， 其實好熱玻璃門。推推咁啊！人哋會唔該你，譬如有人推 B B 車啊， 你仲要見到個拐杖，你見到個婆婆推住架車，好辛苦嘅， 幫佢推咯， 幫我推一推， 或者佢個落樓梯有啲麻煩， 好閒嘅啫， 上個 幫我打鬥咯， 我就打一鬥，咁然後咁已經個關係已經建立咗， 同埋即係我哋啲變咗係一個習慣嚟，唔會覺得接觸陌生人好難咩？呢啲好小事嚟， 慢慢你由自己嘅嚟看更開始，幫你做清潔大廈嗰個開始， 同佢打招呼啫嘛， 門口個清潔姐著住食環署嘅工作服嗰啲，你日日都會見到佢嘅，你咪打聲招呼咯， 好神秘咯。 係 食咗飯味咯。 佢呢啲最最 呢啲成日做嗰啲人事， 同佢哋講辛苦曬你啊，誒唔該曬你。如果冇你哋條街污糟邋遢啦，咁其實佢哋會好開心嘅，因為喺條街度過避佢哋噶嘛。突然間有個傻佬行埋去， 多謝你，唔該你啊， 咁佢一定會認得你嘅。咁而家你見到一次，見到兩次， 見到之後揮手， 佢會嚟，佢第三次行遠離遠，會見你揮手嘅，你認 為？係啊， 係啊。同埋有時咧，唔使講啦，咁遠，就算你嗰啲大乜活，即係嗰啲人哋幫收碟嘅，啲人習慣都要老鳳啊嘛。你咪同佢啊，唔該曬喎。同埋啲麥當勞，你咪即係啲餐，你咪自己懟落去一啲啊，即係喂，唔該曬，唔該曬。 我自己都係嘅，去快餐店食嘢，我自己 倒咯。 我會拎去後欄嗰度，然後親手雙手交俾佢啫，唔該曬你。咁成件事唔同曬嘅，即係唔係老鳳喎， 即係人與人基本嘅尊重。點解我哋失去咗香港？因為我覺得好奇怪，因為我國大， 同埋 正常嚟講 係咁樣嘅。 正常嚟講係，即係你 treat other people respect 唔 係㗎，唔係我啱啱我諗嘅誒，唔需要太説教嘅，自己做咯。又將自己一啲小事做開，好似我最後分享都有一個故事，好即係有一次喺間銀行，我企喺門口。唔係，即係搞緊銀行啲嘢。突然間有個婆婆喺我面前飄過行過，然後咧佢好優秀咁樣，佢喺度自言自語，佢話：啊，又要再排過。咁我就八個啦，我啲死八工。問阿婆婆你咩事啊？咁樣唔係攞錢啊？阿婆婆拎住佢話：哎，冇啊，我張20蚊紙爛咗，我啱啱去銀行去換翻張新銀紙。佢話俾我聽，依個人係匯豐嘅。佢啱啱去中銀攞命咯，咁啊 又排啦，好遠啦。 嗰日你啱啱12月1日， 哦，好多人啦，頭月頭， 大家月頭排隊，咁阿婆婆就話又要再排過， 廿蚊雞。 我話婆婆，我幫你搞掂佢啦，我同你換咗佢，我喺銀包度拎咗張20蚊同佢換交換，咁我好簡單，我將呢件事咁就咁擺翻上網。應該嗰度係差唔多17000個人有反應。 但其實呢個係好小事嚟嘅啫。 我個回應係話，其實我哋行動咧，我係唔需要揾佢，佢喺我面前出現，我連下身都冇喐過，我哋淨用隻手。 我換張銀紙， 我一蚊都未用過，但係可以令到我阿婆婆換完嗰張紙咧，佢連攰到即刻問阿職員攞張凳坐低。 跟住其實分咗你隔離睇到嗰啲人咧，亦都開始覺得，咦？其實點解我唔敢做？ 覺得好小事啫， 其實真係好小事， 真係好簡單。 我哋將呢啲咁嘅故事寫翻出嚟，然後話俾大家聽，你都可以做嘅，好小事。 我調翻轉咯，做之餘都大家唔係話怕咗啊！你咪又打卡啦，好人好事。但係我呢啲好事值得去即係擺自己 Facebook share 開佢。 都係嗰樣，我提提你啊，係該做嘅事。 係啦， 係因為呢啲嘢，大家每人做少少咧，社會會慢慢慢慢會變。 真係其實每人做少少咯，去到個 part 就係你擺上網都冇人理你，因為個個都做緊嘅時候，你咪成功。係 啊，同埋你當你做緊嘅時候，身邊嘅人無論你啲過客啊、行過啲人， 有人睇緊， 知道嘅，知 佢會睇到之後咧，原來話俾大家聽，佢都可以埋埋一齊做。咁其實我哋點解我哋即係整個我哋反其道而行係高調地做呢，其實我哋就話俾你聽，我哋都做到，其實你都可以埋位咯。咁所以其實我哋只不過做一個示範作用，每個人都做。所以我哋有啲原則嘅，唔可以見到老人家嘅樣啦，唔可以話俾人聽老人家係邊個位置啦。所以你見到我哋所有我喺 Facebook 所有相片、所有故事，全部都老人家手手腳腳嘅啫。 或者 blur 咗 十張相廿 blur 都懶啊！我淨 crop 走咗，剩翻隻手腳影嘅相，全部我哋就用張相做一個平台去記錄一個故事。十張相同20張相係一，可以咁講撈亂，你都唔知邊張打邊張，但係個故事先係重點咯。 好啦，多謝， 多謝 Benson 啦 ，Benson， 好，多謝你先， 多謝， 好，好，我哋下集再見啦，祝大家2017就順順利利啦， 好啦， 多啲好人好事啦， 拜拜， 拜拜， 好，多謝曬兩位。Bye.